心中的孤单，是谁明白我？情同两手，一起开心，一起悲伤，彼此分担，总不分我。或你，你为了我，我为了你，共赴患难绝望里，紧握你手，朋友。 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经典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 放肆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有时候我们很喜欢通过某一些表象，但其实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真相。我们楼下的超市是一对年轻夫妇在经营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跟其他居民区的小超市一样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但除此之外呢，小超市还提供快递寄存服务，不方便取快递的时候，只需要告诉快递小哥放超市就好了。快递小哥着急吃饭或者是拿货的时候，也会说给您放超市好了。夫妻两个人非常的热情又细心，不仅把快递分门别类放置妥当，看到冷链运送的包裹还会帮你塞进超市冷柜等你来拿，而且门口放着水壶，加个水泡个茶都很方便。起初我觉得夫妻两个人是年轻没有经验，揽下如此费力不讨好的活，没准还得承担快递丢失的风险。可后来却发现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因为自打快递可以存放在超市之后，去拿快递的人就很少有空手出来的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不是买点零食就是叼根雪糕或者是拎一把菜。这不难解释，取快递的时间大多是饭点儿，随手买一些食材刚好回家，二来老板认真地帮你找快递核对电话，偶尔还会给你把多个包裹缠在一起方便手提，你很难不用行动来向老板致谢，而最好的行动莫过于在店里面消费了。今天去拿快递的时候，我买的蛋糕又被老板贴心地放在冷柜里了，所以搬出来的时候我随手加了两包酸奶。结完账的时候我就跟老板随口交流了这个想法，本来是想赞美老板心思精巧，但是老板却没有领情，他笑着说我没有想得这么复杂，只是觉得我对别人好，别人自然而然也对我好。话说完，快递小哥在门外卸着一个非常大的纸箱，老板二话不说就冲出门帮他抬上了台阶。我突然间想起曾经课堂上老师说的一句话，善良是成本最低的投资。我为自己某些时刻的自以为是，某些时刻的斤斤计较，某些时刻的清醒又刻薄感到非常的抱歉，希望不管怎么变你依然可以保持善良。 请不要要求我这样那样，我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也懂得怎样才能让自己快乐，别叫我对 笑，别叫我对你哭，我是自己的主人，我有权利做主，坚持不一定就是固执，不拘言笑不一定就不快乐，我只是一直想选择去思考， 不知道你认识的女生是不是都喜欢用任性、用无理取闹来证明自己的重要性？你闷闷不乐，故作生气不理睬，无非是想让那个人来哄一哄你，或者抱抱你，来满足你内心的安全感。爱你的人会纵容你，觉得你的任性也很可爱，但对方一句“你能不能不无理取闹了”，一句话就明白这句话背后的含义，他终究是不肯再包容你了。 If I were a boy, even just for a day, I'd roll out of bed in the morning and throw on what I wanted, then go drink beer with the guys and chase after girls.I want it, and I never get confronted for it, 'cause they'd stick up for me. If I were a boy, turn off my phone. Tell everyone it's broken, so they think that I was sleeping alone. I put myself first and make the rules as I go. Cause I know that she'd be faithful, waiting for me to come home. Just a boy, you don't understand. 有时候偶尔会因为某些事情想起曾经在一起的人，或者是曾经的好朋友。不管我们最后生疏到什么样子，其实曾经对对方的那些好都是真的，曾经的那些付出也都是真的。只希望当我们想起对方的时候，并不后悔认识对方，也是真的曾经快乐过。就算终有一散，但不要辜负相遇。如果能回到从前，你会选择认识还是不认识呢？会不会不能够面对现在的结局？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，或者我已不会存在，即使你不爱，亦不需要分开。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，根本不需要被爱，永远在床上发梦，余生都不会再悲哀。人总需要勇敢生存，我还是重新许愿，例如学会承受失恋。床褥都改变，如果有幸会面，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，惶惑地等待你出现。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，谁舍得改变，离开你六十年，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，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。

村上春树说，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，就不准情绪化，不准偷偷想念，不准回头看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太累了，不是吗？我还是希望选择去做一个永远十八岁的人。 让我又对你

充满伤心的气味，让世事总相偎，你的容颜难掩面。多少心碎，多少罪，是泪或是笑颜，全是为你真情绝对，不曾改变。 有时候我很佩服像 C 罗这样子自律的人，但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目标太远了而不去做了，而不去开始了，不要因为做不到完全的自律就放弃了。自律这种事情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你说呢？ 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，生命太短，明日无限远，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。